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3章王子的故事第110集。 办公室消失了。暮色中，斯内普和邓布利多一起在冷清清的城堡操场上漫步。 这些晚上你和波特两人关在屋里做什么呢？ 斯内普突然问道。邓布利多显得很疲惫。 怎么，你不是想再让他关禁闭吧，西弗勒斯？过不了多久，这男孩关禁闭的时间会比他自由的时间还多。他简直是他父亲的翻版，相貌上也许是这样，但他骨子里更像他的母亲。我和哈利待在一起，是因为我有事情要跟他商量。我必须给他一些信息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信息。 斯内普说。 你信任他，却不信任我。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。你我都知道，我的时间有限。我必须给那男孩足够的信息，让他去完成需要完成的事情。那为什么我不能得到同样的信息？我不想把我所有的秘密都装在一个篮子里，特别是一个许多时间都挂在伏地魔胳膊上的篮子。我是照你的吩咐做的，你做得非常出色。不要以为我低估了你时时所处的危险，西弗勒斯。只把看似有价值的情报告诉伏地魔，而把最重要的信息留在心底，这项工作我只能交给你。可是你却更信赖一个连大脑封闭术都不会的小男孩。他的魔法很平庸，而且可以直接连接黑魔王的思想。伏地魔害怕那种连接。 邓布利多说。 不久以前，他稍稍领略了一番分享哈利的思想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他从未体验过那样的痛苦。他再也不会试图控制哈利了，我可以肯定。至少不是用那种方式。我不明白，伏地魔的灵魂如此残缺不全，他受不了接近哈利那样的灵魂，就像舌头粘在冰冻的钢上，皮肉接触火焰。灵魂，我们谈的是思想。在哈利和伏地魔的问题上，这两者是一回事。 邓布利多环顾四周，确保除了他们俩之外没有别人。他们现在到了近邻附近，但周围没有一个人影。 西弗勒斯，在你杀死我之后， 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，却还指望我帮你那个小忙。 斯内普低吼道，瘦瘦的脸上闪着真正的怒气。 你觉得许多事情都理所当然，邓布利多，说不定我改变主意了呢。 你发过誓的，西弗勒斯。说到你为我效力的事，我记得你答应过要密切关注我们那位年轻的斯莱特林朋友，对吗？ 斯内普显得恼怒而不服气。邓布利多叹息了一声。 今晚11点到我办公室来，西弗勒斯。你就不会抱怨我不信任你了。 他们回到了邓布利多的办公室，窗外漆黑一片，福克斯安安静静地呆着，斯内普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邓布利多一边说话，一边在他周围走来走去。 不到最后关头，不到绝对必要的时候，千万不能让哈利知道，不然他怎么有力量去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呢？ 他必须要做什么？ 那是哈利和我之间的事。现在西弗勒斯，请你听仔细了，到了某个时候，在我死后不要反驳，不要插嘴。到了某个时候，伏地魔似乎会为他那条大蛇的生命担心。为纳吉你担心？ 斯内普显得很惊愕。 不错，如果到了某个时候，伏地魔不再派那条大蛇去执行命令，而是让他守在身边，用魔法把他保护起来，到了那时，我想就可以告诉哈利了。 告诉他什么？ 邓布利多深深吸了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 告诉他，在伏地魔试图杀死他的那天夜里，当莉莉用自己的生命挡在他们之间时，那个杀戮咒反弹到伏地魔身上，伏地魔灵魂的一个碎片被炸飞了，附着在坍塌的房子里唯一活着的灵魂上。伏地魔的一部分活在哈利体内，是哈利有了与蛇对话的能力，便可以连接伏地魔的思想。这一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只要那个灵魂碎片没被伏地魔惦记，还依附在哈利身上，受到哈利的保护，伏地魔就不可能死。 哈利似乎是在一条长长隧道的尽头注视着邓布利多和斯内普，他们离他那么遥远，他们的说话声在他耳朵里发出奇怪的回音。 那么那男孩必须死去， 斯内普很平静地问， 而且必须由伏地魔亲自动手。西弗勒斯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，然后斯内普说， 我还以为这么多年来，我还以为我们是在保护他，为了他，为了莉莉，我们保护他是因为必须调教他，培养他，让他磨练自己的能力。 邓布利多说，仍然紧闭着眼睛。 与此同时，他们之间的连接也变得越来越强，像一种寄生的生命。有时我觉得，他好像自己也有所察觉。如果我真的了解他，我认为他会把一切安排妥当，这样当他毅然赴死时，就意味着伏地魔的真正完结。 邓布利多睁开了眼睛，斯内普神色惊恐。 你让他活着，只是为了他能在适当的时候赴死。别大惊失色，西弗勒斯，你目睹了多少男男女女的死，最近死的都是那些无力相救的人。 斯内普说，然后他站了起来。 你利用了我，什么意思？我为你做密探，为你编造谎言，为你冒着致命的危险，这一切据你说都是为了保证莉莉波特儿子的安全，现在你却告诉我，你养着他就像养着一头带杀的猪。多么感人啊，西弗勒斯。 邓布利多严肃地说， 难道你真的开始关心那个男孩了？ 关心他？ 斯内普叫了起来。 护神护卫！ 他的杖尖蹦出了那头银色的聘鹿，他落在地板上，轻轻一跃就到了办公室那头，飞出了窗外。邓布利多注视着他远去，注视着他的荧光消失，然后转脸望着斯内普。此时他眼里已盈满泪水。 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是这样。 一直是这样。 斯内普说。场景转换。现在哈利看见斯内普在跟办公桌后的邓布利多肖像说话。 你必须把哈利离开他姨妈姨父家的确切日期告诉伏地魔。 邓布利多说。 伏地魔认为你消息非常灵通，你不这么做会引起他的怀疑。不过你必须把利用替身的主意灌输给别人。我想那样应该能够保证哈利的安全。试着对蒙顿哥斯弗莱奇用混淆咒，还有西弗勒斯。如果你不得不参加追逐，一定要表现得令人信服。我指望你继续取得伏地魔的信任，时间越长越好。不然，霍格沃茨就会任由卡罗兄妹摆布。 现在，斯内普正在一家陌生的酒馆里与蒙顿格斯交头接耳。蒙顿格斯满脸的茫然迷惑，斯内普皱着眉头全神贯注。 你要向凤凰社提出建议， 斯内普低声说道， 让他们使用替身复方汤剂，几个一模一样的波特，只有这个办法才管用。你要忘记这个建议是我提的，要当成你自己的主意提出来，明白吗？ 明白。 蒙顿格斯喃喃地说，两眼呆滞无神。现在哈利伴着骑扫帚的斯内普在晴朗的黑夜中飞行，身边还有其他戴兜帽的食死徒，前面是卢平，还有一个由乔治扮成的哈利。一个食死徒冲到斯内普前面，举起魔杖对准了卢平的后背。 神风无影！ 斯内普大喊一声，魔咒本来瞄准的是食死徒拿魔杖的手，不料却击中了乔治。接着斯内普跪在小天狼星的旧卧室里，他读着莉莉写的那封旧信，泪水从鹰钩鼻的鼻尖流淌下来。信的第二页只有几句话。 会和盖勒特·格林德沃交朋友，我个人认为他脑子有点糊涂了，无限爱意，莉莉。 斯内普拿起这页留有莉莉签名和爱意的信纸，塞进了长袍里，然后他把手里的照片一撕两半，留下莉莉欢笑的一半，把詹姆和哈利的一半扔在了舞蹈橱下。现在斯内普又站在校长的书房里，菲尼亚斯·奈吉勒斯匆匆闯进了自己的校巷。 校长，他们在迪安森林里扎营，那个泥巴种。 不许说那个词。 那个姓格兰杰的女孩打开包时说了地名，我听见了。 好，很好。 校长座椅后面的邓布利多校巷大声说。 现在西弗勒斯，拿上宝剑吧。别忘了，必须在有需要和有勇气的条件下才能拿它。千万别让他知道是你拿去的，万一伏地魔读取哈利的思想，看到你在帮他。 我知道。 斯内普简单地说，他凑近邓布利多的肖像，把他往外一拉，肖像打开了，露出藏在后面的一个洞。斯内普从里面拿出了格兰芬多的宝剑。 你还是不肯告诉我，为什么把宝剑交给波特这么重要，是吗？ 斯内普说着，把一件旅行斗篷披在长袍外面。 是的，确实如此。 邓布利多肖像说， 他会知道拿他派什么用场。西弗勒斯，千万小心， 乔治·韦斯莱发生意外之后，他们对你的出现不会表示友好。 斯内普在门边转过身。 不用担心邓布利多， 他冷冷地说， 我自有安排。 斯内普离开了房间，哈利慢慢地从冥想盆里升了上来。片刻之后，他躺在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，就好像斯内普刚刚把房门关上。